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甘的情绪充斥在每个人脑海之中，他们费尽了心力，最后却依旧无法成功。这样的打击，就算是意志最坚定的人也要为之破碎，每个人心中都荡漾起了一片绝望的涟漪。他们心中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一下子抓住所有人的目光。唐昊紧紧地抱着儿子，他心中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和祈祷。此时此刻，哪怕是让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唐三的神魂归来，他也愿意。就在这时，突然大厅中的众人都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了，强烈的窒息感令他们顿时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状态之中。周围的景象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而不真实起来。蓝色，那是无尽的蓝色。尽管他们是处于这封闭的房间之中，但放眼望去，眼中景象却是一望无尽的蔚蓝，就像是在海底深处极目远眺一般。紧接着，一幕奇异的景象出现在众人眼前，他们看到了唐三，一个完全是蓝色的唐三。那个唐三就从无尽的碧蓝中缓缓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充满了激动的神情，他看着众人，但却似乎无法说话，只是一步步地靠近着。窒息的感觉伴随着来自于灵魂的巨大压力，令每个人都死死盯视着这蓝色的身影，直到他就那么走进了唐昊怀中的唐三身体。唐昊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潜力震荡开来，原本在他怀中的唐三突然飘了起来，由原本平躺的样子变成了直立，就这么漂浮在这议事大厅之内。原本纤毫的白光在这一刻几乎完全消失，不论是唐昊大师小五，还是房间中的每一个人，还是外面的始终在为唐三祈祷的三军将士，他们心中此时此刻都升起了同一个声音： 我回来了。 是的，当那蓝色的唐三步入议事厅的时候，唐三就回来了，真正的回来了。那蓝色的唐三不是别的，正是唐三的神魂。神魂归位，海神归来，唐三终于完成了这最后的复活过程。复活一位神，在这人类的世界中无疑是天方夜谭，其困难程度之大无法想象。但是在这复活的过程中，唐三不但得到了奥斯卡和宁荣荣武魂融合技带来的两大神奇融合之力发动的复活之光，更是得到了嘉陵关内百万三军将士两天两夜的祈祷信念之力，他那神级的肉体就此恢复。而他的灵魂却是在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主持下，在数以万亿计的海洋生物共同祈祷中，凭借着他留在海神山山顶的那一丝神念重新恢复。海神山、海神殿是海神力量最浓郁的地方，那里也是海神的传承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唐三留下的神念在他本体死亡之后依旧没有在短时间内完全消散。当然，这也是海龙斗罗为首的七圣柱守护斗罗们的功劳。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发动了海神岛上最终防御阵，引动海神七圣柱之力，借助唐三最后一丝神魂向整个大海发出呼唤，唐三也不可能复活成功。此时此刻，唐三已经真正站在了人们面前，海神复活了。当唐三睁开双眼的瞬间，议事大厅内所有的蓝色已经全部消失，窒息的感觉也随之而去。小五死死地盯视着唐三，当他亲眼看到唐三双眸之中神光重现时，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低哼一声晕倒在柳二龙怀中。也就在这个时候，先前始终围绕在议事大厅外的那层红光悄然消失，悄悄地从地面钻回小五体内，哪怕是刚刚复活过来的唐三都没有察觉。小五体内那冰冷的气息随之消失不见，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感动。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面庞上扫过，他的双拳在不知不觉间攥紧。 谢谢，谢谢你们。 澎湃的蓝光从唐三体内释放而出，席卷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体，柔和的海神之力滋润着他们的身体，扫除着他们这两天两夜以来所有的疲惫和焦急。雪崩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老师，你终于复活了，这些都怪我，为了帝国你付出了太多太多。 唐三飘身落地，将雪崩从地上扶起来。 雪崩，你很好，虽然我当时被比比东击杀，但所有发生的一切都被我溃散在空中的神魂看到了。你不愧是天斗帝国的帝王，你是一代明君，也应该是天斗帝国历朝历代最合格的帝王。 不，我算什么明君？我连保护自己子民的力量都没有。老师，从感情上来说，我真的不愿意您再上战场，但是帝国需要您的庇护。我 什么都不要说了，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要有所了断的。我和比比东千仞雪之间肯定要最终有个结果，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同样不会放过他们。 小三， 爸，让你们担心了。 唐三看着两位父亲，嘴唇抿得紧紧的。他当然知道自己能够复活是多么幸运，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因为复活而轻松起来。之前面对的他还是要再次面对，想要击败对方双神谈何容易。从唐昊和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很多东西。他明白两位父亲都不希望自己再去冒险，他们都不愿意再一次失去自己。只要现在唐三脱离战场，就算是比比东和千仞雪联手也不可能留得住他。可是唐三真的能走吗？ 爸，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大家共同给予的，我不能抛弃信仰着我的人们。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对付比比东和千仞雪。 一边说着，他上前一步，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两位父亲，用自己坚定有力的臂膀将决心展现给他们。唐昊和大师都没有开口，他们看着唐三，眼中充满了复杂的光芒。唐三从两位父亲之间走了过去，来到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经过海神之力的滋润，他们的神色好了许多，但却依旧萎靡在那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唐三伸出双手，分别在他们的肩膀上将两股更加纯净的海神之力注入他们体内。得到这股力量的支持，奥斯卡和宁荣荣终于勉强站了起来。 二哥，荣荣，大恩不言谢，你们的武魂并没有消失，我已经用海神之力重新唤醒了他们，但是他们恢复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算是我的神力也无法帮他们立刻恢复过来，这个时间恐怕要一年之久。 复活一个人需要一个月来恢复，复活一个神却只是需要一年。这买卖不错，比卖香肠强多了。不过你可不要再来光顾才好啊。 三哥。 唐三转过身看了一眼柳二龙怀中的小舞，强忍着内心的情感波动看向众人。 比比东给出的时间是3天，从现在开始还有最后一天一夜的功夫。上一次他们的出现实在太过突兀，我对比比东的实力也没有任何了解，现在我复活了，给我一天，我一定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再战比比东和千仞雪。我有信心将他们彻底毁灭，请你们相信我。雪崩，你要安抚好三军将士，一天之后就是最后的决战时刻。 是，老师，您放心吧，我这就去向将士们宣布这个好消息。您放心，我会严密封锁消息，绝不会让对方知道的。 听唐三说有信心彻底毁灭对方双神，雪崩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他很清楚，唐三从来没说过妄语， 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现在请大家将这里留给我吧，我需要静下心来恢复神力。 众人纷纷点头，将领们在雪崩的带领下最先退了出去，然后是独斗罗等人，大师唐昊、弗兰德、柳二龙还有宁荣荣、奥斯卡留在了最后。 小三，你真的有信心吗？以一对二，神级的对抗，技巧已经很难奏效。 爸，您也是我的老师，我是您培养出来的，难道您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谎？放心吧，我已经知道了比比东和千仞雪的破绽，只要小心一些，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那就最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如何都要以自己生命为重，我再也经受不住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说着他向柳二龙和弗兰德招招手向外走去。唐三看着柳二龙怀中的小舞，强忍着冲上去的欲望。 妈，麻烦您照顾小舞。 柳二龙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轻轻点了下头。众人都向外走去，唯有唐昊留在了最后。到其他人都走出去之后，唐昊才缓缓走到唐三面前。 你已经决定了？ 爸，怎么了？我决定什么？ 不用再演戏了，你骗得了他们，难道还能骗得了我吗？你是我亲生的儿子，你有很多地方像我，有一点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虽然你刚才说话时，不论是神情还是坚定的自信都毫无破绽，但是你在说谎的时候，右手会下意识地捏住自己的衣角，这一点和我一模一样。以前我还没有注意到，因为你确实从不说谎，但刚才你却做出了这样的动作。以一敌二，面对双神，你能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我断定，你的决定绝不是战胜他们，而应该是同归于尽吧。这是你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了，对不对？ 爸，您知道，我别无选择，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斗帝国就此毁灭。比比东是您和妈妈的仇人，也是老师、父亲和我自己的仇人。我没有退路，是大家的力量将我复活的，我只能尽一切的努力做我能做的。我相信您一定能够理解我。战场上瞬息万变，或许我也不是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呢。 没有或许。 小三，不允许你这样做，我和大师都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是一个父亲，难道你让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不成？你去也可以，但要踏过我的尸体。 爸，对不起了。 蓝色的光芒悄无声息地在唐昊背后蔓延，另一个蓝色的唐三没有任何预兆地出现在唐昊背后。蓝光闪过，唐昊闷哼一声倒在唐三怀中。搂住父亲的身体，唐三脸上流露着淡淡的微笑。 不论是为了您，还是为了小五和大家，这一战我又怎能退缩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